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北京市政府呢日前发布了公告，决定于9月18号在本市部分区域市民防空警报。在9·18的时候，很多城市都会拉起防空警报。这一天为什么要拉防空警报？什么是防空警报？防空警报响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邀请专家来为朋友们一起普及一下人民防空的知识，带您走进防空警报的世界。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陈文印。陈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还有来自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警报科的科长宋丽。宋科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那么根据市政府的通告呢，警报市民的时间是9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警报市民的范围呢是本市五环路以外的区域，防空警报呢会它的鸣放会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每种警报的鸣放时间是3分钟，中间的间隔是7分钟。这样，我想节目一开始呢，这个陈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开展防空警报的市民呢？这个活动已经开展多久了呢？ 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是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确定的。全国国防教育日这一天鸣响防空警报，既可以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情况，又能对市民起到居安思危的警示教育作用，起到国防观念和防灾意识的教育作用。所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今年本市将9月第3个星期六，即全国国防教育日这一天，也就是9月18日，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市民。 市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市民的时间是9月18日10时00分至10时23分。 哇，好精确呀！ 共用时23分钟，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响的时间为3分钟，间隔7分钟。 那么刚才说到了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2001年的8月31号。当时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就规定说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的国防教育日哈。所以从2001年开始就设立这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了。那么刚才呢陈主任来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国防教育日这天哈，北京要拉响防空警报的这个市民。那么刚才说的是咱们北京，那今年9·18当天防空警报市民的还有哪些省市呢？陈主任， 据我了解到，北京市和天津市都是在每年第三个星期六，即全国国民教育日进行这一天鸣放。山西、辽宁、黑龙江省、江苏省、四川省、江西省、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市都是在9月18日鸣放防空警报。今年9月第3个星期六正好赶上9月18日，所以今年也是目前全国同一天参加防空警报鸣放城市最多的一年。 哦，有好多城市都是在哈， 对对对， 这一天，因为有的刚才您说了是要赶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就有的是要9·18。大家不太一样，但是今年正好是赶在同一天了哈。 对对，今天正好重合嘛。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一天来进行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鸣放哈。防空警报呢，我们一想起就是想到现在大家其实现在和平时期也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能听到这声都是看这个影视作品里头一拉响，呜，就还挺吓人的哈。其实今天我之前还跟二位老师还商量了半天，到底要不要放这个防空警报，跟大家试听一下。后来还是怕引起这个误会哈，毕竟这个广播电台一放，这个声音还是怕大家觉得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在 9月18号应该放的那一天来市民放，所以今天大家二位老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防空警报啊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声音二位老师也说了，说实际上是在人防办的这个网站上是能听到的，是吧？ 对对对， 就大家自己点进去自主的听可以，小范围的听可以，呼的一下在这个广播里放还怕引起误会哈。那么来说一说和平时期，我们刚才说了战争时期能听到这种防空警报，和平时期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防空警报的市民呢？ 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本身有三个目的。 嗯， 第一个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里头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防空警报的市民。 嗯， 第二个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 嗯， 强化防空防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嗯， 第三个还是为了检验一下我们自己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 嗯， 掌握警报信号的实际覆盖情况。 嗯，因为我们刚才反复的讲到这个人民防空哈，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呗，到底这个人民防空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也简称人防哈，所以刚才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先把这个展开说叫人民防空，什么叫人民防空呢？陈老师， 这个我来回答啊。 嗯， 人民防空是政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卫敌人空中袭击，消除后患，采取措施和行动，它同要地防空、野战防空共同组织成国土防空体系，是现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 嗯，所以这个人民防空呢，是刚才说了是这个政府动员，然后组织人民群众防备敌人空中袭击，消除后患，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哈。恒果呢他就说，我啊对于防空警报了解的不多，这个防空警报响起呢，一个是要保护自身，同时呢要寻找距离最近的防空点进行避难，并且应该配合工作人员服从疏散安排。您看说的还是挺到位的哈。 嗯， 另外特梅普这位朋友说我小学的时候每年都能听到师大的防空警报，老师也会讲这个警报信号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今天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两位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防空警报。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来进行，为什么要在和平时期进行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市民工作哈。那这个防空警报一想起来，刚才说了有三段，每一段我要想三分钟还是挺长的，然后中间是间隔七分钟。嗯，那么这个9/18这个防空警报市民的话，大家如果听到的话有一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我觉得在这二位先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注意事项好吗？ 9/18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呢，是非紧急状态下警报市民响， 所以是跟大家先说是非紧急状态下哈。嗯， 这个市民应注意学习辨别防空警报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啊，就不用一下就躲起来了呀哈，就是防空警报市民实际上也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声音有 一个了解， 有一个了解，有个认识哈。嗯，早上嘛，星周六早上上午 十点 来钟，有在家里休息的，也有在这个路上走的朋友，还有在工作的，可能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哈。 对对对， 嗯， 这就是各生产企业啊、建筑工地的员工啊，可以继续这个坚持生产施工，落实好安全措施。 嗯， 汽车驾驶员呢要集中精力安全驾驶。 对，这个提醒很重要。 在医院呢、商店、影剧院、车站、街头广场啊、公园啊、饭店等公共场所的人员呢，也不要慌张，不要拥挤乱跑。在家的居民呢要继续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家长呢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嗯， 避免这孩子受到惊吓， 嗯， 特别是家中老弱病残者要加强看护，必要时呢可以关闭这个门窗， 嗯， 以确保安全，同时呢要提高警惕，防止不法分子趁机扰乱社会治安。 嗯，哎，那这个防空警报的声音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因为我们规定这个国家的防空警报呢在五米距离内升压级是123dB。 嗯， 那么你到这个咱们居民的这个生活的区域呢，或者这个离得近的呢，也就是跟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呢不会太大。 嗯， 哎， 不会比正常说话声音大太多，是吧？ 对对对对，不会影响咱们的正常的这个听力什么的，嗯、这都不会干扰的。 嗯，尤其是这个防空警报的鸣响，北京市是在五环路以外，是吧？ 对。 所以这个传到这个就五环路以外，尤其可能是在那个有警报发生器的那些设施的周围的朋友，声音会比较大。 对，他听的可能声音大点。 对，但是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就尤其要在市中心的话，我估计都不一定听得到吧。 对，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城市的噪音， 嗯， 和这个你像咱们现在的建筑这个，这家庭里这个门窗啊， 嗯，密闭性都 很强的 啊， 所以说这不会 想听得专门到外头去听。 对对对 对， 对， 是吧？关着窗在家还真不行。 对，所以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广播呀， 嗯。 电视啊， 嗯， 手机啊， 嗯， 进行发放这个防空警报信号，这样呢，就是说你在室内， 嗯， 我们也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是吧？ 嗯、对， 哎，所以说这个需要这个咱们广大市民呢，对这个多了解，哎，多听看看我们的宣传呀、啊，我们的门户网站上啊， 嗯， 都可以了解到这个。 你得这个听一听，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现在是我们和平时期释放给大家来了解。真的有什么事儿用到了，您一下那个声音响起来，您知道这到底是啥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 哎，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陈文印，以及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警报科的科长宋丽，带我们一起走进防空警报的世界。很多朋友也在说起这个话题，比如燕林说，他说我小时候住平房，胡同里有的院子里就有防空洞，就是躲避空袭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会偷偷的去玩哈。现在我知道咱们北京还把一些这个地下的防空设施做成了展馆，以后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还会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防空警报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防空警报是这个防空警报信号的简称、 嗯、 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发放防空警报呢，实际就是指的我们发放这个防空警报的信号。 嗯， 我想问一下二位，这个你们最早在什么时间接触到这个防空警报信号？ 我觉得好像还真的就是影视作品里面，哎，所以我特别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这个防空警报哈，就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以前看的影视作品的防空警报跟我们现在声音是一样的吗？这个声音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有变化吗？ 声音是一样的，声音没什么变化 啊。 我是最早是在70年代初上小学的时候， 啊、 当时 暴露年龄， 当时这个好像在这个郊区里头。 嗯， 这个通过这个农村的广播喇叭来发放的防空警报信号。 啊、 当时上学嘛，老师告诉你、嗯，第一种预先警报你应该干什么？ 嗯， 空袭警报你应该干什么？ 嗯， 到解除警报你应该干什么？从那阵儿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防空警报信号了，这听到过、 啊？ 哎，完了这阵儿也正好，现在是今年是这个毛泽东老人家是45周年嘛， 嗯、 那阵儿他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那是全民这个国防教育， 嗯， 完了挖这个家家户户都在挖防空洞嘛， 嗯， 那阵儿我小的时候还挖过呢。 您说起这个、嗯、很多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都会有这个共鸣哈。 对对对对 啊、 哎、 所以这个防空警报其实一直是都有的，但是只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才会这个用到哈。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二位老师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防空警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宋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嗯，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可以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警和紧急报知、 嗯、 战时的时候就可以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是在城市受到空袭威胁时鸣响的提醒人们空袭的警报。 嗯，刚才您说了这个防空警报平时还可以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通知。 嗯，是的。 是吗？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想到的影视作品里看的有什么空袭啊或者什么才拉响的，是吧？ 嗯嗯，对、哦、我们的防空警报报知系统啊，不只可以发送防空警报信号、 嗯、 还可以发送灾害预警和解除灾害的警报信号。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北京人防的防空警报构架呢是全国名列前茅的。 嗯， 设备设施呢目前也是在全国是先进的，我们在全市建立起了多个中心，可以对全市的设备进行灵活控制。 嗯， 组建了全市覆盖的警报报知网， 我们里面有智能化的后备电源供电系统和北斗系统控制等技术先进的设备，可以保障我们在城市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利用北京人防的警报网组建二级超短波电台网进行救灾联络。 哎，我知道这个宋老师之前咱们北京的这个防空警报鸣响是您摁下的是吧？我看呢有报道。 全民光教育日是2016年开始 啊。就是您 哦对那个 您摁过这个是吧？ 我摁过去年的4月4号的，还有9月19号的那个是我参加那个发送的 哦。摁这个会紧张吧？你们现在最近是在检修是吧？ 最近设备进行全面检测，在鸣放之前再进一步把设备调到最好状态，保持一个鸣放的完好率。 哎，我也很想知道，因为这个警报它都是通过这个就实际上是通过电来的，那如果万一突然断电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防空警报的各个警报点在全市的各个网点都在布着了。然后如果真遇到城市断电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有我们的后备电源系统，可以保证在遇到突发断电没有试电的时候，人防警报 没有试电就是 对 就城市供电的时候哈， 对比如楼宇之间已经失去电压的时候，我们人防警报设备不仅可以正常的运行发出指令信号，还可以通过警报控制器的内部设备形成一个全市的通信网络，可以进行全市范围内的语音通联，这个也就是说对城市的灾害和那个预警的时候会很有作用的。 所以说这个防空警报是为什么和平时期也要示鸣啊，因为它在有灾害的有灾情的时候，它一样是可以发送灾害预警和这个解除灾害预警的这个信号哈。那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信号我们怎么来就辨别什么是什么呢？这个怎么了解呢？ 国家统一规定的城市人民防空警报音响信号有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和解除警报信号三种。预先警报信号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是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空袭警报信号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是3分钟，它的特点是短间隔。解除警报信号是连续鸣放一个长音，时间3分钟，它的特点是无间隔。防空警报示鸣是这三种警报信号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的。 我再一次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没有在节目里放这三种声音是因为怕引起这个误会和混乱哈。二位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网站是什么，大家如果想听这个声音的话现在是可以听的，自主点播是可以听的。 对对，北京人防的门户网站上， 北京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网站上，大家是可以去那儿， 对，可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自己试 听。点播 听 哈， 一个在这上，在一个这个手机微信的订阅号上也有。 您看，陈主任，有这个意识宣传一下，微信订阅号叫啥呀？ 这就是 也叫北京人防是吧？ 对对对，人防小知识什么的呀，它各种的防灾知识啊、救护知识啊，在这上都有介绍 啊。那刚才这个宋老师说的就是防空警报，现在这个城市的人民防空警报的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咱们这个9月18号本周六也是响这三种声是吧？那每一次防空警报鸣放都是这三种声吗？ 不是， 一定 不一定是吧？ 对， 不是啊，就是在2008年的5月17号，就是未悼念汶川地震罹难的同胞啊，还有一个2020年的，就是去年4月4号。为了悼念在疫情中牺牲烈士和遇难同胞进行全国哀悼的时候，防空警报只鸣放了最后一个解除警报，就是一个长鸣音，时长为3分钟的。 哦，因为我昨天也听了一下，长鸣音就是响前面这呜呜响起来，然后1分钟，然后到尾音到快到1分钟的时候，呜，它降下来了。 您说那是预先警报 啊？那是预先 吗？然后解除警报是一个长鸣音3分钟不停的。 哦，是那样的。 预先警报 是36秒。我还得再去听一下。所以说，就是大家需要了解关于防空警报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的响的这个格式，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警报的声音来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吧？ 对。 啊。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是不是也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也是会引起误解呢？比如说这个真的有这个空袭的话，就是咱们这个人民人防部门响这个防空警报吗？ 唯独是人防有这个发放警报信号的权利， 是吧？ 其他的任何单位个人都没有。 哦，不能随便发放。 对对对对。 哦，这个是一定要大家注意的哈，因为不是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警报的声音响起来，就容易让大家引起误解，是吗？ 对对对，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某个小区，凌晨四点就响起了警报的声音，居民呢就误以为是防空警报，有的居民就在网上说他们小区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个在网上说是这个问题来，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肯定没有啊，肯定也没有空气存在，我们也没有拉响警报 啊。 在我们收到群众的反应之后哈，我们单位对居民的反应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视，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结果并不是我们的警报器发出的声响，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对防空警报设备进行了大排查的检测，当时就陈主任带我去进行检测的，我们当时检测完了就保证了我们的防空警报确实不会误鸣。 哦，你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哈，虽然是不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也把设备检测了一遍， 对对对， 也就是虚惊一场是吧？ 对对对， 看来你们对自己的设备还是很有信心的是吗？ 对对，我们对自己的警报设备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防空警报本身就具有了防雾鸣系统和远程检测装置，我们在第一时间对设备进行了远程检测，没有发现设备有启动过的情况发生，因为警报设备的声音本身有传输距离，刚才说了一下是五米，是123dB，那么大概500米，在空旷地500米的时候应该是也就是20到30分贝左右，那20到30分贝的大小也就相当于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所以我们因为根据着距离原因对该地点的警报声音覆盖范围的警报器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也没有发现问题，据核实呢，当时居民听到的声音是一个长鸣音，持续时间20分钟左右，刚才咱们提到了咱们这个每次警报声也就3分钟是一个周期，所以通过这一点就可以判断排除掉不是我们人防警报的声音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持续响很长的话那肯定就不是了哈。 对对对 对对，这几年呢就是我们也接到过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最后都被排除不是人防警报发出的声音， 所以说大家就是一定要记清楚刚才二位老师说的，就是3分钟一个周期， 对， 要搞清楚，而且防空警报在市民放之前其实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这几天很多媒体铺天盖地的也都宣传让大家知道9月18号，而且告诉您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有这个声音，除此之外它就不是这个声音，如果真要响起那就是有事儿，有事儿的话其实也是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告知大家的哈。 对， 好，那么对于这个防空警报这个市民期间哈，大家应该做什么，很多朋友就如果真的想起来到底应该做什么哈，大家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吧，我们一会儿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骤，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2020年11月4日，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组织退役军人成立的4支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老兵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助力和平里地区建设成为社区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半年多时间里，4支老兵服务队为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受辖区内群众欢迎和好评。玛丽安作为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力量，用实际行动展现退役军人风采，持续开展了守护两会、垃圾分类、助力高考、疫情防控、安全宣讲、精准帮扶、护航建党周年大庆等特色志愿服务。今年82岁的玛丽安老人，1964年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1969年退役后在南口机车车辆厂负责宣传工作。退休后自学成为一位集邮达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市政府日前发布通告，决定于9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在本市部分区域市民放防空警报。在918的时候，很多城市都会拉起防空警报。这一天为什么要拉防空警报？什么是防空警报？防空警报响了怎么办？我们今天邀请专家做客直播间，来普及人民防空的知识，带您走进防空警报的世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陈文印，以及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警报科的科长宋丽。阿俊说了，我没有亲耳听过防空警报，但是在70年代备战的时候参加过防空演习，就是趴在，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就趴在途中烟铺旁边门的过道的墙根那儿，面部朝下冲趴着，说是这个防原子弹袭击，当时居民的院里也有防空洞，然后说院里头是这个小院的烟铺是两位值班的大爷和这个放鼻烟的烟叶的这个库房，他发了一张这个老照片的图，还真是挺有意思的。红果说，我在电视里看过放防空警报，这几年每到918这天都会在五环外拉响警笛，应该是拉响警报哈，提醒国人勿忘国耻。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我住在五环外，每年都能听到，庆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珍惜生命，和平永存。这个2093CN 他说这个60年代末70年代初啊，经常有，那个时候说防空警报一响我们就往地下室跑，我还挖过防空洞呢。您看， 对， 跟您是同龄人哈。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但是还是应该有战备的意识，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呢，今天也特别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防空警报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来鸣响的，是吧？ 对， 然后今年呢是正好是跟这个918是重 合 了哈。 对，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信号呢，大家是可以从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门户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上都能够听到的哈。我们今天没有在节目里播放，也是怕引起这个误解。那么，本周六上午10点，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和平时期叫市鸣。如果大家真的听到这个防空警报的话，大家应该做点什么呢？ 这问题我来回答。 嗯， 这个当听到这个防空警报的时候呢，人防工程呢要立即关闭防护密闭门，已进入人防工程的居民呢应当安静下来。这个二，来不及进入这个人防工程的市民呢要就近分散，可隐蔽在矮墙、涵洞、墙角、桌子旁边或底下，或用头盔、被子、塑料盆、木板等护头部等重要部位，就是有运用坚硬的东西把头部护住。三，在室内呢要避免开窗、高书架、衣柜及吊物等物品下的，就是在这底下待着。第四呢，在室外呢要避开高大的广告牌、楼房、吊车及高压线等，远离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易爆区域。 这是这个听到警报， 对， 空袭警报的时候，这个是 空袭警报。 这个、听到空袭警报， 那实际上是就是说，如果是市民的话，这是在第二段了， 对， 是吧？ 第二段。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预先警报。 预先警报， 预先警报，你就要带上这个家庭人员呢、啊，这个带上这个，特别是正在这个地下工作和高噪音的这个工地上的作业人员呀， 对，因为在地下他可能听不见、高噪音的地方可能也听不见， 对对对， 赶紧告诉大家这事。 对 啊、 哦，这个按家庭的防空预案分工，首先关闭燃气、切断电源、关闭门窗、自来水、熄灭炉火，圈住这个家畜、宠物、盖严食品、水井，转移易燃物品，这个背上应急包、扶老携幼，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有四，有社区接到人民防空这个任务的居民，应尽快达到预定位置，履行人民防空职责。在公共场所呢，居民一般不宜立即回家，应就近防护或到临时疏散地域掩蔽。 这个前提是在战时听到防空警报的鸣响。 对， 大家首先应该保持镇静，认真的这个 你听来辨别这个到底发出的是哪种防空警报，然后迅速的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刚才陈主任说到的，一个是听到预先警报时候要采取的行动，第二是听到空袭警报时候采取的行动，是吧？ 对。 这个，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解除警报。 解除警报， 嗯， 如果听到解除警报的呢，放松了，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听着解除警报以后呢，就应该有组织、有秩序地返回家中和工作岗位。 嗯， 同时呢，要在这个所在的单位和社区统一的组织下，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灭火、抢修等行动， 嗯， 消除这个空袭后果。 嗯。这是在这个就是大家听到是真正有情况发生，其实不一定是暂时，或者我们有时候说暂时状态，它也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什么灾情的这个影响，我们叫暂时进入了暂时状态。如果是听到警报的话，就要采取刚才陈主任刚才说到这些措施哈， 这些措施 啊。那这个那听到这个警报鸣响之后，是不是如果附近有人防工程的话，其实也可以进到人防工程里头去？ 对，可以 啊。这个进去的话也给大家有些注意事项，是吧？ 这有组织的有序的进入，不要这个、 嗯、 听这个工作人员的疏导嘛， 嗯， 不停留，不拥挤，不吵闹，背背包，不夹包，不提包，抱着小孩走 啊、哦、背包要背着，不要 夹着，对对对，不要夹着包， 容易掉， 容易掉，容易这个绊到别人什么的，是吧？ 哦、嗯， 无灯的时候呢，你要是腾出右手靠右侧探索， 嗯， 快速的进入人防工程 啊！如果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就往右侧摸索， 摸着墙， 这样大家就不会混乱，都统一往右边摸，嗯、是吧？ 对对对对。 哦、 嗯， 这个是听到这个防空警报的时候大家应该做的。那么在平时，其实节目一开始大家二位老师就说过，在市民警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本周六听到的这警报。 嗯， 大家就不要做这些事情。 嗯，不用不用 不用，一切照常， 正常生活， 正常的生活秩序，保持正常就行、 哎。对，刚才说的这个，赶紧什么，躲起来呀、啊，关门关窗啊，等等，这些都是真的是出了事儿了。冥想这个警报，大家所做的应对的这个措施哈。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警报器分为哪几个种类呢？这个宋老师说一说。 警报器呢，按能量转换的方式分为电动警报器、电声警报器、气动警报器和手摇警报器四类。 嗯， 按照使用条件不同呢，分为固定警报器和机动警报器两种。 嗯， 机动警报器主要就是我们的移动那个防空警报拖车。 嗯， 此外呢，汽笛、有线、无线的广播、电视、电话、互联网和鸣钟、敲锣等，都可以作为报警的辅助手段。 嗯， 实际上呢，在这个连续鸣放之前的很多年前，也就是1997年和1998年的两年呢，我们都使用气动警报器，在年三十的12点播放了新年钟声。 哦，是吗？ 对，这个是陈主任当时参加了这项。 陈主任跟我们说说 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最高点上嘛， 嗯， 进行了连续3年的新年钟声。 嗯。 当时呢，有我们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在，前门建楼那儿有一个点。 嗯， 这 每次有几响啊？ 108响 啊、哦，也跟敲钟一样、 哎、 是吧？ 对对对， 108响。 对。 哦，那这个声音应该是天安门地区都能听见吧？ 那周边地区都能听得见。 是吗？ 对。 哦，这个当时是1997年、98年用气动警报器在年三十的12点、嗯， 并没有放警报的声音， 对对， 放的是新年钟声。当时 啊，它还可以发出钟声啊！ 对 对 啊、哦，我还以为是发的警报的声呢。 哎、 不不不 啊， 钟声的，整整12点的 时候还可以进行语音广播 啊，这啊 可以 啊，它不单只是会呜呜的响， 对对对对对 是吧？好、啊，能发出这对它这个装置是能发出很多声音的哈， 是的，是的， 是的啊，108响就是新年钟声啊。 对 对, 对, 对， 我还在想，我说108响警报声也挺吓人的。哎，那这个防空警报，市民啊，就是比如说这周六的这个，怎么来控制它呢？谁来控制呢？哪儿控制呢？宋主任 是由市，我们是由北京市的控制中心、 嗯、 区控制分中心以及广播控制终端、电视控制终端和警报器控制终端组成的控制管理系统、 嗯、 实现对系统内的所有警报器控制终端的控制。 嗯， 警报控制终端负责完成对警报器的控制，实现警报准确及时的发放。 嗯嗯，那这个警报的声音刚才说了，就是500米范围内 达到一个这个分贝数，但是它不止500米吧，它多大范围能听到，大家能听到吗这个警报的声音？ 它半径在500米，400到500米。 嗯， 它这个五米之内的升压级是123dB。 哦，5米， 对， 500 米的话，就是咱们可能比咱们正常说话的声音稍微大点儿。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离五环500米开外的话，其实就是听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市中心在五环外放听不到的， 点儿布放的多呀。 嗯， 根据它这个音响覆盖的面呢，我们在这个半径500到400米， 嗯， 再一个是根据你这个城市建设规划， 嗯， 还有城市的噪音什么的，我们进行这个布放这警报建设。 嗯， 哎， 嗯，来，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警报的声音到底是会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能听到呢？ 嗯，警报声音，我们本身警报器已经覆盖了全市范围，但是今年918民放还是五环以外， 啊， 所以按照一个每个警报器的覆盖面积半径是500米的距离呢， 嗯， 市中心肯定是收不到的，五环以外能收到。 嗯， 我们本身警报器呢，现在做的是在五环路内区政府所在地人口密集区重点目标等单位警报影响覆盖率是98%以上的。 98%为什么没有100%呢？ 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安装啊，本身是依据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规划在进行的。 嗯， 在某些特定区域呢，不宜安装警报设施。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小区呢对规划的本小区的防空警报设施存在了误解， 哦， 来阻挠我们安装的情况。 有 这个情况，有的老百姓呢会认为是自己家楼顶安装警报器， 嗯， 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嗨。 我们实际上在警报建设的工作中呢，特别需要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嗯， 实际上如果是在居民楼顶上的设备，只有扬声器是负责播放防空警报信号的， 嗯， 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 嗯， 而且我们的设备呢平时都处于不加电的状态，也不会发射出信号来。 嗯， 我们的防空警报设施是无污染高可靠易维护的特点。其实啊，在小区里面安装防空警报器对小区居民不会带来生活上面的不便， 嗯， 但是会在出现灾害预警时候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并且做好应对的措施。 哦，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如果自家楼顶上装了的话，其实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您能第一时间听到呀，也 是 个好事儿。 对， 是 的， 是 的。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陈文印，以及北京市人防办通信保障中心警报科科长宋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普及人民防空的知识，走进防空警报的世界。这个本市呢，9月18号，为什么这天要拉防空警报？防空警报响了，应该怎么办呢？听我们的节目，您就能了解了。5155SN 说这个我是抗战老兵的后人，牢记父亲的教诲，不忘国耻。阿俊说了，说70年代备战演习的时候可能听过防空警报呢，不然怎么会统一时间卧倒和进院子里的防空洞呢？然后他说电影《地道战》里头，高老中夜里发现鬼子进村，跑到村口敲响老槐树上的大钟，也算是一种警报器吧？ 对对， 那是一种警报器， 可以作为辅助手段， 辅助手段哈。 对， 然后北京五号线呢，还把刚才节目一开始陈主任介绍的这个今年鸣警报的时间和间隔又跟大家说了一遍。8216YG 说了，防空警报分3步：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 嗯， 你看大家很了解哈。嗯，这个刚才尤其二位老师还说到，今年是在五环外鸣响，这个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自己家能不能听到。阿俊说南三环可能听不到了，这个婶婶说草桥这儿可能也听不着了，北京五号线说我们家能听得很清楚，这个时候都会鸣响。北京葫芦侠也说到了，这个防空警报分3种啊，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的重要组成部分啊，等等等等，也发了很多关于这个防空警报的这个信息和知识上来。3885NG 这位朋友说了，大家好，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个口号从上小学我就铭记在心了，至今难忘，参加过学校挖防空洞，学会了砌墙这个沟隙等等，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当时是时刻绷紧，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其实防空警报在和平时期鸣响，也是让大家就是增强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国防意识， 国防意识。对， 那么这个防空警报呢， 我们也会很好奇是，刚才说了是通过什么来发出来的呢？是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全市的控制中心来发出来的，是吧？然后平时，您二位和您的同事们的工作其实也是在维护这些设备，是吧？ 嗯，是的， 在全市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所以很辛苦， 全是很多这个我们的人防人都在这个为这警报的鸣响啊、建设呀、默默的付出。 是，然后就定期的维护哈、检修测试，要不然我经常联系不上二位呢，一天一天的没信号是吧？就是去检修去了哈。那么这个对于防空警报它的这个市民工作呀，今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打算呢？二位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来，这孙科长说一下。 啊，我们今后肯定是要还是要认真落实防空警报市民的制度，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后还会紧密的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防空警报市民的工作，使其成为居民接受国防教育和防空防灾意识的常态化形式。 那么北京这些年来组织了几次防空警报的鸣响呢？ 北京到目前为止已经组织了九次防空警报鸣响。这个周六是第十次。这周六的上午十点第十次较大规模的防空警报鸣响。第一次呢是在2008年的5月19日，就是那次为了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罹难者，在全市范围内鸣响了防空警报。第二次是2014年。进行北京人民防空演习的时候，在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延庆区三个区县组织了市民的警报。第三次是2015年的9月，在全市的10个区组织了市民警报。从第四次到第七次，分别就是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的9月，在本市的五环路以外区域组织了市民警报。第八次就是去年的4月4号，按照国务院的部署，为悼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在全市范围内鸣响了防空警报。第九次是2020年的9月，也是在本市的五环路以外区域组织了市民警报。 那么第十次，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哈，节目最后二位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本周六上午防空警报市民的这个时间啊、频次啊以及地点啊这些情况，好吧？陈主任给介绍一下。 上午十点，我们按照这个预先警报、空袭解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呢3分钟，间隔7分钟。预先警报呢是10点至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空袭警报10时10分至10时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为3分钟。解除警报10时20分至10时23分，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这个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呢，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这就是这个今年9月18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哈，市民这个防空警报五环路以外的这个区域啊，到时候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的来辨别，来听一下， 对，学习我们的声音格式。 是，而且这个应该也会通过这个媒体哈，那一天来播就就大家就听着就能听明白了。 对， 我今天一播，大家就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是也再一次的。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这个9月18号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参照二位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内容哈，大家这个就以学习为主，保持情绪和这个行动上的这个镇定，不要慌乱哈。但是我们一定也要对这个有所了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北京市人民防空的这个人防 门户网站。 现在如果想提前听这警报声的话，您上那儿去听一下，自己听一下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通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能够准确分辨防空警报的这个声响，这样呢，在紧急的时刻就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特别辛苦，因为这几天工作特别忙，但是呢就因为临近你们最忙的时候又抽出了时间来给大家做这种知识的普及，所以更加感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辛苦了，您和您的同事们，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 中流过，我的心。